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在我们今天的书信，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读到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经文提到两个不同的人，因第一个人，众人都成为罪人；但是因第二个人，众人都成为义了。你这一位基督徒，就是包括在那些众人里面，你在那第一个人亚当里面，就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同时在那第二个人耶稣也是一位百分之百的义人。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三段经文。首先是我们的旧约经文创世纪第三章，这段都是关于那第一个人亚当，并他如何悖逆上帝了。撒旦试探亚当的妻子，也试探亚当自己，叫他们应该怀疑上帝的话。撒旦说，上帝岂是真说？亚当夏娃都失败了，堕落了，听从撒旦的话，没有听从上帝的话。他们因此就必须离开伊甸园，离开上帝的面，到被赶到旷野去了。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都是关于那第二个人耶稣，并且他是如何顺从了上帝。就像创世纪第三章一样，在这里撒旦来试探耶稣了，也照样试探耶稣怀疑上帝的话。父上帝在我们经文前面一节，当耶稣受洗的时候，父上帝就向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现在撒旦反而试探现在在旷野的耶稣说，你若是你真的是吗？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又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又可以从这殿顶上跳下去吧。但是耶稣不听从撒旦的话，乃是听从上帝的话。耶稣甚至直接用，也唯独用上帝在旧约里面的话来胜过撒旦。好，这个就是简单地看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跟福音书经文。在创世纪，我们看到当撒旦来试探人的时候，那第一个人亚当失败了。但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看到当撒旦来试探人的时候，那第二个人耶稣，他就完全胜过撒旦与撒旦的试探。那么在这两段经文里面，你在哪里呢？我们的书信从罗马书说，你就是在这两段经文里面。你这一位基督徒，你又在亚当里，但你同时又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地看。撒旦在创世纪试探夏娃与亚当怀疑上帝的道。撒旦说，上帝岂是真说？撒旦也要他们认为上帝的安排不是最好的。撒旦的意思是说，上帝没有给你最好的，就是那棵树的果子来吃，你应该吃那果子才会更好吧。亚当夏娃就听从了 就吃了。那么就像上帝在伊甸园里给亚当夏娃最好的，真的是最好的安排，上帝照样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最好的安排。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怀疑，觉得啊，上帝的安排不一定是最好的。圣经的原则很清楚，这个婚前同居是犯罪，看网路上的色情照片是犯罪，讲别人的坏话是犯罪，工作的时候偷懒也是犯罪。但是我们觉得啊，没有关系，问题不大吧，这样我们就跟亚当一样失败了，我们听从撒旦了，我们的确属于亚当了，跟他一样是罪人。我们如果换到马太福音的话，在那里撒旦首先试探耶稣，把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反而引用旧约生命记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说这话正在做这段经文所说的，甚至禁食40天的耶稣，他还是注重上帝的道，过于注重食物。我们呢？我们不会错过我们每天吃饭的时间，但是我们太容易，甚至太习惯错过我们每天看圣经的时间。我们就是与亚当一同是罪人。我们现在换到撒旦第三个试探，撒旦告诉耶稣说，你若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了。撒旦这样就是乱讲了，他根本没有那些，他更没有权把那些赐给耶稣了，这一切反而已经是耶稣的。但是上帝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享受他所拥有的荣华，乃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受各种苦难，特别包括那十字架上的苦难。耶稣又胜过撒旦了，但是我们不一样。虽然耶稣明明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去跟从耶稣了，但是我们比较喜欢世界上的荣华顺利或者成功，为了耶稣，为了上帝的道，为了当世上的光照射黑暗的世界而受苦呢，我们比较不愿意。我们又听从撒旦了，我们还是跟亚当一样是罪人。但是感谢主，我们要记得罗马书说，我们不仅是在亚当里而已，我们基督徒同时也在基督里。请现在再听一次我们今天书信的后半段，我要念第15到19节。在这一段保罗五次说我们又在亚当里，但又在基督里。请注意听，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 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 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好，你跟得上吗？或许不太容易。使徒保罗五次用稍微不一样的言语说那一个事实，我们又分享亚当的罪，但是又分享基督的义。那么虽然这段说是众人那两者，亚当的罪与基督的义，众人那两者都分享到，但是的确只有当上帝重生人的时候，特别借着洗礼，他们才亲自领受到那分享耶稣的义的情况。所以我们如何可以总结这个呢？你这个人，因为你是个人，你在亚当里就是罪人，但是你这个人，你这一位被上帝所重生的基督徒，你在基督里就是义人，是没有罪的。这真的非常奇妙。我刚才已经提到洗礼了，圣经特别说，当人受洗的时候，上帝就是给他们穿上基督了，披戴基督了，或者使他们与基督联合，特别与他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我们几个礼拜前从哥林多前书类似地听到，同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意思也就是说，在我们今天马太福音的经文，当耶稣完全听从上帝，不听从撒旦，当耶稣完全胜过撒旦的时候，父上帝他从天上看你这一位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人，有耶稣当作你的义的人，父上帝看你也是完全听从他，不听从撒旦，父上帝也看你也完全胜过撒旦了。那么你当然自己没有做到，上帝也明明知道你没有做到，但是你当一位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做的怎么样，你当一位基督徒完全是因为基督做的怎么样。基督怎么样，上帝在他浩大的怜悯与恩典里算你也怎么样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同样的事实，圣经也说，因为你在基督里，你的罪蒙了赦免了。同样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在形容他自己如何又有那在亚当里的情况，但他同时又有那在基督里的情况，并且呢，保罗发现这两种情况在他里面争来争去，让保罗很痛苦。或许你有曾经有类似的经验，或许你现在就是有类似的经验。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情况会赢呢？亚当的就是罪的，或者基督的就是义的。那保罗结束这段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哇， 太好了，赦免胜过罪，基督胜过亚当。其实我们今天的书信已经有同样的结论，比如在第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抵临到众人吗？恩典胜过犯，基督胜亚当，也胜撒旦。你这一位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你也胜过过犯，也胜过亚当，也胜过撒旦了。你在基督里真的好安全。好，我今天最后一定要讲的是这个，上帝借着他的道，借着洗礼重生你之前，你只有那在亚当里的方面，但是上帝一重生你呢，你就开始也有那在基督里的方面。你现在同时有这两种方面，并且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一定还会持续地有那两种方面，这常常也很痛苦。但是感谢主，有一天那在亚当里的方面会完全结束了，不见了。我们肉身复活，并因着基督的恩典胜利地经过审判日之后，我们就会在一个完全没有在亚当里当罪人的情况，而进入天堂的喜乐。在那里我们只有那在基督里的情况，并会永远面对面分享他的荣耀。我们多么期待。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